心灵美， 心灵美。 哎，王杰呢？王杰算不算心灵美？ 那当然更得算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有舍己为人的革命精神，心灵美。 小嘎子呢？算不算心灵美啊？ 什么叫小嘎子？是谁呀？ 小嘎子，小兵张嘎。 你说电影上的小兵张嘎， 他是 那是爱国小英雄啊，不怕艰苦，不怕牺牲，有乐观主义的革命精神，那小孩心灵美。 你呢？你算不算心灵美？ 我 说说， 你说我能跟雷锋、王杰？ 没说你比 张嘎， 没说，我没说，不是说你比雷锋、王杰 啊， 就说你这人 啊， 够不够心灵美？你想，你这个人怎么样？连你的人性带你的人头，先别管群众对你的评价怎么样，你自己做个自我鉴定，考虑考虑，你够不够心灵美？说吧，说说， 这。这得叫我怎么说呢？ 怎么说 啊？ 这还不好说吗？你自己最了解你自己的吧。用五讲四美对照一下你自己的言行怎么样？错掉多少，正确有多少，是三七开四六开？用尺子量一量，够不够心灵美？从在家里出这一天，这嘴里蹦出来多少好话，好事做了没做？想想开会学习时候往这一坐，俩眼湿了湿了，都想什么来着？说说，那思想深处想想，有没有斜的歪的、馊的臭的、脏的烂的、灰的暗的，该扔掉的还没扔掉，这种东西有没有？说吧，想想。 这我也不能说一点没有，今后我再 等 过什么？ 行了， 我 没问你今后 啊。 就说现在，现在不让立保证的时候，你自己做的结论太早了。还有哪些问题没交代清楚？组织上是掌握，现在只看你态度。下去啊，写出份材料来，明天早晨上班时候交我。 行， 你要干嘛？这不谈谈心灵美吗？ 谈心灵美，你让我写材料干什么？ 就谈您够不够心灵美？ 我不够，不够心灵美。 够， 别谈了。 等， 我不谈。 着急干什么？完全够好啊！ 我 凤山不错 啊， 够美的， 很美的。 确实不错。确实不错。这几年通过你这个工作态度、学习的表现来说，确实不错。确实有戴罪立功的表现。 我犯什么罪了？ 没罪 啊， 没有罪， 没罪我戴罪立功。 没有这么句话，反正你确实不错。据我了解，曲团这一百多人 啊， 谁对背地里谈论说闲话？背地里谁要一提王凤山， 怎么样 骂呗， 背地骂， 人人骂，人人夸。 你说明白， 都夸你不错。大伙儿都夸你不错， 那 都表扬你。 我群众关系好， 我了解你 啊。 我不单对你了解，你们这一家子六七十口人呢？ 那对我们家没那么近 啊。 六七十口干嘛？ 你们这四十多口人？ 40多口？没有。 你家多少人啊？ 一共三口人，我们两口子有个孩子。 你就一孩子？ 就一个。 你就一孩子？ 对。 怎么样他？ 不错。 出来了吗？ 根本他也没进去。 不是，他出来了。 出来了。 他小出来了吗？小出来了吗？ 小什么呀？小什么呀？ 我听说跟你小唱快板吗？ 是啊，会唱快板。会了，唱了20多年了， 是不是？ 在部队文工团的。 你看看，我知道你们这孩子好。确实好，很懂，很有礼貌。 对对。 你外人好。 对， 王的嫂那是教子有方。 那是您夸奖 王的嫂。呵，王嫂长得漂亮 啊， 做事也漂亮。王的嫂，你外人还在街道搞街道工作呢， 对， 居民委员会。 对对，